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9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受高空槽的影响，市气象台最新发布显示，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午后到傍晚呢，紫外线非常的强，会有闷热感，户外活动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中消协和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检中心今天发布了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夏季刚刚用完的电动自行车不要立即充电，不要将电动车推到楼内，更不要将拆卸下来的电池拿到室内进行充电，也尽量的不要选择夜间的睡眠时充电。好，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又是很饿的一个下午，欢迎我们茶食五味的主理人川静。欢迎川静。 大家好。 某手一见说看到图片肚子怎么一下就空了呢？我也是这种感觉，每次跟川静聊天就是一边听啊一边咽口水的一个下午茶的时光。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也 是慢烤的艺术， 很浪漫， 很浪漫， 觉得 一说艺术就很浪漫。 对， 但主要我们说的是慢烤， 就是慢这件事儿，我觉得在现在社会也会觉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 那好像更难得啊。 不管是我们生活的节奏呀，你的心境啊，甚至是等一份烤箱里的美食，能够慢下来，我觉得本身能够带给我的体验就是，哇，这件事已经很浪漫了， 就是很治愈，能平缓一点。在我们快快的那种生活节奏里面，在焦虑里面能给一点安慰，其实真的需要就是生活中的一点小细节。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等它， 因为等它的时候其实也不会浪费时间。你可以看一本一直想看的书，因为它慢烤，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像比如说炒菜呀，就是你给一直专注在那，对吧？然后你像煲汤，你还得几分钟你去撇一下浮沫呀，然后就别怕它扑锅啊什么的。但放到烤箱的这种慢烤就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周末休闲在家，我们陪孩子就玩耍的时间，它就烤着呗。烤箱是一个世界，外面的就是居室又是一个环境，它没有油烟。更何况慢烤它其实特别适合现代都市人，就是慢烤根本不需要油这件事情，就很多人其实并不太了解。如果一旦了解，一旦知道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相信很多家长还有爱美的女士都愿意尝试。 就即使是比较干燥的，你说像鸡胸就这种是吧，它也不需要油。 嗯， 原因就在于它慢烤的这个原理。 嗯， 它其实是一种极缓极缓的这种慢慢烘烤的过程，它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任何的油分。 嗯， 所以它其实就是很符合我们的饮食需求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那种就是缺乏营养缺乏油水的那种艰苦岁月了。 嗯， 我们反而需要减一些负担。 嗯，大家现在不是很倡导轻食嘛，就是你吃的感觉这个东西也很轻，然后它给身体带来的感受也是 轻 盈 的。 轻 盈 的， 人家说那天我在读一本中医书上，我就觉得就时代不一样，我们对于生活的这个要求和这个出发点其实不太一样。但归根到底其实普通人嘛，还是寻求的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比较能够有助于自己身心发展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就俗话说缺什么补什么，但是如果当你已经额外都超支了，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下来就是停或者减少。 嗯， 那我们其实现在对油其实已经越来越超支了，那我们其实需要做下来就是停一下。就很多人之前就说讲轻断食啊，其实轻断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尤其是那个三高人群。 嗯 啊，但不说减肥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数字上显示你脂肪含量过高的时候，适当的不过分的这个断绝一下多余的油脂，一定是对身体有一个减负的功效。 嗯，说到这个，我们要在饮食上面做减法，我最近也是看到没有办法去求证，但是我个人就是因为作息的一些原因，突然也变成了跟演员孙俪一样的一个饮食的方法。他现在就倡导一个16+8，就16小时你是空腹的， 对，是 你全天的饮食都在这个8小时里面完成它就可以了， 非常有道理的。 嗯， 真的非常有道理。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又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书啊， 嗯， 然后当然有很多经典，就是经典的书里面其实他就谈到说这个为什么佛教徒啊，或者说世界上所有的修行，比如现在的瑜伽士，他们为什么无论是什么肤色什么人种什么生活习惯，他都要求说哎，你们所有静心修行的人都最好是过午不食。就是源自于说让这个身体在这个中午一点啊，它是那个午时嘛，就是11点到1点之间完成这个进食，然后下午1点以后就不再进食了，一直到第二天的天亮，早餐，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那个16个小时。 哦， 这个16个小时，我们人体的右脉，就是其实如果按密宗的话，就是人有3个脉，就是左、中、右。这个右脉的畅通就真是右边，就你每天早上我都会醒来第一瞬间我先检查我的鼻子通不通气。如果是右鼻子不通气的话还好一点，就证明你吃多了，你稍微节制一点就好。如果左鼻子不通气，其实它已经影响到了你更深层的身体的障碍了。那就更需要从饮食上去控制。然后这个鼻子，它也就额外讲一点插话来的话题，就是这个鼻子的呼吸，两个鼻子，尤其在早晨睡醒的那一瞬间，如果全通气当然最好了。但如果说这个两个鼻子，呼吸顺畅与否，尤其是左鼻要关注，因为早晨呢，就是从午夜12点开始，就是左鼻主要负责呼吸。右鼻是为辅的，然后到了中午的5时又换过来了，就整个下午到夜里的子时这12个小时，都是右鼻为主，左鼻辅助。如果这个24小时我们都是很呼吸很顺畅，没有堵塞的话，就证明我们身体内部是洁净的，就相当于管道是通畅的。但是我为什么就刚才扯了这么一大圈说到这儿，就是因为还是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尤其都市的年轻人就恨不得从小我们就没有经过苦日子啊，就基本上就是是吧，妈妈爸爸 一直都在过剩的一个阶段， 对，一直在， 妈妈总怕你吃少了， 365天都是春节，都是以前的春节，然后呢那个还加餐，然后这个物质发达了以后我们还去比着，就是用吃来去 感受生活，是吧？虽然我是一个做美食的人，但是我觉得，为了自己以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健康的基础，是或者说愉快的一个基础，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谈吃，就是把身体什么都放到一边，我们只为了享受，那这个生活就我觉得就还挺没有节度的吧。所以我现在一直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包括有时候写一些公众号，也是想稍微掰一下这个过程。 让我们的生活从美食开始做一些减法。而且我刚才说这个慢烤也是延续了我们前两期 烤箱 来到节目当中的烤箱系列。因为有人说哟，图看得有点眼熟，对，我们压根就没换，不是眼熟的问题，是川静直接转了他，对，他偷懒转了上一次的。但是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美食依然都是烤箱出品，对吧？所以我们因为是在继续讲烤箱这个系列，所以我们没有放新图。你想看其他的新图，包括今天有可能我们讲到的慢烤的美食在图片里面没有呈现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然后去看茶十五味的微博，或者去看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家庭料理一万个基本里面有很多的图片，有很多的一些常识知识，大家都可以再去吸取它，好不好？看到图的都胖了，或者在胖的路上，行。今天我们讲慢烤，看到图的都在瘦的路上， 都在瘦的路上。 对，我们要让大家既享受健康的美食，又不会觉得心里有负担，更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想要看图，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令人惊艳的那些烤箱慢烤的美食呢？可以来微博找到我们茶十五味的主理人川静，想向他提问都可以在我的微博的评论区里面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雨果微雨说听节目坚持是什么叫横着每日坚果呀？我没有太懂，就是他这个留言，你是就是要吃着坚果，要不然就下午这个时间3点到4点间你会有点饿晕了是吗？他说不是，不然有些打晃啊。确实当时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叫下午茶，我也是觉得对于很多的都市人来说他有可能是早午餐之后到了这个时间点，包括我自己也是 脑力工作者，确实容易饿， 就是四点真的是就是全天最饿的时候， 就是思维转化特别快，尤其什么写稿子啊，然后就还是那种坚持原创的人就特别容易饿的人群， 对呀， 特别需要就是糖分的补给，脑子一缺糖就其实它也在耗糖分，然后就是脑子一缺糖，然后就觉得有点困，或者说有点没有灵感。 给我吃甜品又找了一个很合理很科学的依据，好，待会儿下了节目就去。这个好，需要，比方说你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身体是吧有饥饿感啊，这个打晃的感觉已经出来了，你吃着你的每日坚果听节目是明智的，不然这些知识你也 get 不到它，不能够记下来， 对，不能记下来也白说了是吧。 好，微博上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天，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慢烤了。 我们来说干货吧，刚才说了那么多有的没的，我们来说干货啊。慢烤是什么规则？有人说，老师，那个慢烤对温度有要求吗？当然有了，温度是慢烤的第一个要求，第一个标志。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去烤箱烤鸡翅，我看好多同学啊，就是那个，尤其是这个疫情来了以后，都是变成美食家了，就是在家里随便烤个鸡翅啊，烤个披萨呀，大家都觉得特别易如反掌，是吧？ 那天我在一个好朋友家里边也是就是好久没去他们家做客了啊，搬了新家之后呢，他就给我烤了个奥尔良鸡翅，你知道吧，然后一边吃我说好美味，然后因为是自家烤的嘛，你会觉得很健康，然后就看着我说其实特别简单，总共分两步，第一步买回来，第二步烤它。就是现在各个这种市场他给你做到食材处理， 腌制了是吗？ 对，他说我买回来就已经是这样的了，然后我就去烤它，按照他那个时间的要求去烤它就好了，但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依然觉得很健康。 有心情有人的缘故。 好了， 然后咱们退回来说这慢烤，慢烤对于温度的要求就特别保定摆的是120度以下。 和刚才咱们说的奥尔良和这种普通的烤鸡翅呢，它的这个温度就下来了很多，一般就是180度到190度烤鸡翅，对吧？ 嗯。 然后但是呢，我们这个要求120度，120度呢可并不意味着这个时间和这个温度是成某种比例，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不要做算术题，要重新理解了。120度就相当于，因为它不是在水里，120度的水或油里面，就是直接接温度不直接接触食材，它等于是在空气里面慢慢变熟，所以它这个所谓的慢烤就是120度的温度里面，至少在2个小时甚至更长更长的时间里面去做熟一个食物。 嗯，明白。 基本上平均值，咱举个例子吧，要不然也不那个不，大家脑子里没有概念。比如说，你像这个烤这个猪排，啊，基本上110度到120度需要3.5小时到4个小时，1000克的猪排就2斤肉，要是如果说烤羊排，因为羊排相对来说可能块儿又更厚实一点啊，烤羊排羊腿的话基本上要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所以这叫慢烤。 这有一种是把它焖熟那种感觉。我温度相对来说是低的，然后 就是给熏着熏着熏熏熟了 啊， 其实热空气在里面一直循环熏它。 嗯， 但是由于它的这个温度导致了，在就即使是这种长时间长度，但是它也不会变干柴，就是因为它温度低。 嗯， 大家就是经常比如说听说啊，说某某某特别高级的，比如米其林国外的一米其林什么什么餐厅，他们推出了什么应季的慢烤海鲜，比如咱就是说慢烤三文鱼哈、啊、 嗯， 最简单的，基本上它要在110度的这个温度里面要烤2个小时左右。说错了，50度的温度里要烤2个小时，它要在110度的温度里面烤，大约50分钟到60分钟，就是出来的时候它就那种颜色不变的，还是那种漂漂亮亮的橘色，但是那个口感又细滑又熟了。 因为很多肉它变柴的原因是因为它迅速失水， 对，它迅速失水，而且过长时间失水。如果说我们迅速失水的话，比如说咱们经常就中式料理里面，比如说那个糖醋小排，是吧？它其实也是过一下油，让它表面失水变脆，然后但是里面还保持这个水分，所以你不会觉得很像吃那种干干的塑料感，不会有。但是呢，这个慢烤就是它完全是相当于说，我就保持，就是保持它那个绝对的水分和油脂，我不需要再增加新的水分，也不需要再增加新的油分。 嗯， 然后让这个原汁原味，只在这个烘烤之前做好这个腌制的这一步，比如说加香料、加盐啊、加什么其他的，只需要加这个，然后你就推进去，然后你就该干嘛干嘛。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存在于说需要再去添加什么， 不存在，也不需要翻面。所以我刚才就说，就是说， 这个也很适合懒人。 对，烤箱和里面和烤箱外面是两个世界，你外面还可以快速转动。 嗯， 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安排我周末我要陪孩子啊，做1个小时的功课，然后我还要打扫卫生，然后我还要自己给自己留出1个小时的学习或者看书休闲时光都没关系，你自己干你的，然后把那边设定好时间就好了。 这个温度，包括具体要多长时间，我们还是要 根据食材的不同 啊，再去考量它。但是它整体差不多就是你说的那样一个概念。 对对，就是120度以下，所有的这个食材其实都可以胜任，包括比如说烤苹果派，或者焗个南瓜，南瓜里甚至还添一点馅儿，添素馅儿、添肉馅儿都行，随意，就是根据它的体积，根据它的这个食材来去最终决定了，这食材决定了它的时间。但是这个温度就是这个以下 啊，120度以下。 嗯， 不管是蔬菜类， 不管蔬菜类还是大块的肉类，还是那种娇嫩的海鲜，还是什么什么水果。 但是我们作为可能是烤箱新手，或者没有那么熟练的情况之下，我怎么去估计这个时间呢？ 这就还是需要一个 算是菜谱吧，就是还是先有一个菜谱引导着你，大概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你做熟了以后，跟你家自己的这个烤箱了解，相互了解以后，哎，我知道了我家烤箱适合在几分钟停止。 那如果说没有那么熟练的情况之下，我在好，我设置了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我拿出来发现它没有熟，我就再继续就好了。 这个有一个检测方法，就是给所有的新手啊，就是你准备好一个长一点的小竹签或者就是那种牙签，如果你不确定熟不熟，你拿出来，然后拿牙签往里一扎，扎到它肉最厚的地方啊，咱先都不说蔬菜，肉最厚的地方扎进去，如果迅速提出来的时候没带出任何血丝或和肉丝，就有时候没有血丝，但是能提出来一些，就是那个竹签子上会有一点点小肉渣，那个代表没有完全熟，就是扎一下出来一看就干干净净的，就证明它是全熟了。 哦，这是一个检验的方法。好，没有熟那就再继续。 对， 它也不存在于说我们担心啊，这中间中断了，那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美味了？就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就你别中断太久，你说我拿出来我晾30分钟，我再推回去，那是有点。 如果只是拿出来测试了一下， 对，那没事儿的。 哦，那你就再依据你已经前面烤了这个时间，你再去考虑你后面还需要加多久。 但是除了像我刚才说的海鲜以外，基本上所有的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都至少是3个小时以上起步了。 那这样很好啊，我们基本上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琢磨晚餐，或者是像现在这个时间，大概4-5点钟我这顿饭我就要吃了，那我吃点什么，就可以早上起来就把它全部都处理好， 腌制好，然后到了炸的这时间你把它推进去，然后你就让它烤着呗。 慢烤也不耽误你做其他的事儿，也不需要翻转，也不需要打磨什么这些，其实可能在煮啊、蒸啊这个过程当中会需要去考量的问题，在慢烤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好，微博可以继续跟茶室无味的主理人川静来聊一聊烤箱之慢烤的美食。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转发的茶室无味的这个官博就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点开评论2个字。拥有烤箱，掌握食材和烹饪目的效果的时间表非常重要，不断的实践熟练了就好。对，因为食材和烹饪目的就是说你到底希望它做出什么样子，是吧，是焦一点啊还是更嫩一点啊什么的，这个就结合了你自己家庭成员的需求，最后就呈现一张属于你们家庭的烹饪时间表。但是这个确实是要不断的实践，然后熟练了就可以了。我最近还有一个小的发现，也是我觉得也可能跟我们这个慢烤可以去考量一下，就是呢还有一些家庭现在新的翻新和装修的时候，他会置一个内置的那个烤箱，那这个烤箱就至少比我买回来的烤箱要大很多，所以呢它就可以同时进行很多的食材。 是的是的，我经常同时进行很多食材， 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比方说肉类，它大概率是可以全部同时进行的，然后蔬菜我们再把它单独同时进行，是这样一个。 你是怕串味是吗？ 对，我是在想说这个同时进行到底有一个什么原则，或者是我们可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同时进行。如果烤箱够大 我们就用逻辑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我们肯定是放那个需要时间特别长的先放进去，对吧，比如说我要烤一只羊腿，我慢说我至少需要7个小时，就这是咱们就说一个咱们举最极致的例子，大家比较好理解啊。那我可能从中午12，我预计晚上7点开餐，我中午12点就把它推到烤箱里去，然后但是我又知道晚上还有一道菜啊，它可能是需要3个小时完成，那可能到下午4点的时候我就推进第二道菜， 我就暂停开门然后再推进去。 都不用，反正我一般不暂停，直接开门就搁进去嘛。就别暂停了，暂停你还得启动，反正你温度差不多，就比如说我都 是，因为你是慢烤的， 对，都是慢烤的，温度很低，就推进去。但是说咱们待会儿再说那个温度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比如说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大概知道哦，我那个羊肉的腥味其实已经有 变成香味儿了。 哦， 就 因为它已经四个小时了。 哎，对，它就已经到了就是熟成熟的这个尾声的时候，它就其实已经很香了。所以可能给第二个菜增加了某许香香的味道，而再加上你这个烤羊腿，那总不能就是什么都没有吧？你肯定有一些香料，对吧？ 嗯。 所以其实你在设计的时候，哦，我就知道这个菜和这个菜它俩混合的味道不会很冲突。 嗯。 但是你说我特别就我不我就非得烤羊腿的时候，我还要在低温烤一个什么小苹果派，或者想。那就苹果派你给接受，它有一点 羊腿味儿， 然后就这个其实是一个灵活多变的题， 嗯， 但是也很考验我们是否就是对生活有这种体贴的这种心态，就是能、 嗯、 你能不能提前预判出来，哦，这个和这个不行，这个和这个反而效果是能够翻出来更惊艳的东西， 嗯，这个也算是。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惊喜、 嗯、 然后也是经验值在加持这件事情。 对， 对、 嗯、 然后咱们再来说那个时间不同哈，就是去年的时候开过一次那个料理的线下课，就是一个大课，一套大课，其中有一套菜呢是就是慢烤羊排啊，但那套菜呢是由于我知道很多人还不能完全接受七个小时去烤羊排这件事儿，所以在那套课里它其实是那种就是150度慢烤。 嗯， 我是先用羊排，就是腌完了以后，先煎在煎锅里，把它煎到表面焦香，就微微煎到金黄色，然后推到150度的烤箱里去烤，烤大约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我们做别的事情啊。 嗯， 但是这150度中间会有最后一个半小时会调到140，就是为了让它更鲜嫩，更口感更好。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强调一个，就是温度怎么从高到往下走，就是你关了以后敞开门，东西都不用拿出来，敞开门，然后你稍微扇一扇，手动扇一下， 手动降温， 对，手动降温，或者说你直接把门打开，然后拿个扇子，其实就这么几下，它的温度自然就下去，就很快，比你想象的要快很多。 嗯嗯。 然后呢，你就再合上门，重新启动，你定一个低温。 嗯。 所以这都是可以好。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两个菜，它的这个温度。和时间都不一样，那你就先烤那个高温的。 嗯， 因为另外一道菜推进去以后，你把温度降下来，前面那个刚刚就第一个烤那个菜，其实它能适应低温，它至多就时间再长一点。 嗯， 但要如果一个菜烤到尾声了，你再让它拔高温度，往往不好吃。 嗯，明白了，这基本上是统计学要学的还可以，就是大概有一个。 反正我觉得这个女性啊，其实挺难的，你知道吗？女性又得要， 而且女生多数数学不太好。 其实我数学也特别差 啊、 嗯，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女性其实的智慧要求比男性往往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看她给考验在生活中的这个感，就是处理感情问题或人之间的关系，她那个有情商，对吧？ 嗯。 然后呢，我们在处理这些日常琐事的安排上呢，我又一手要带孩子，我一手要做家务，还有我还要给老板回邮件，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强调理性的一个事儿。 嗯， 那料理其实也是这样的， 做菜的时候还得会数学， 就是感性和这个理性都要兼顾的一个事儿。 嗯，刚才川静借着我们慢烤食物也为女性发声啊，你们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如果家里已经有烤箱了，置办了这样一个家电、 嗯、 对吧、 嗯、 我们也别闲置它、 嗯、 我们之所以连续三期都想来说说烤箱美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嗯 、甚至到今天了，我们说慢烤，你3到7个小时这中间你还可以再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最后依然会呈现很美味的 一顿晚餐。 嗯，这个确实给很多的女性算是减负了、嗯、我觉得 真是解放了双手，解放了注意力。这个时候你根本就，如果你第一次尝试，如果就你可能就辛劳一道菜，你就辛劳一次，之后你就可以无数次的享用它的这个经验值。 嗯， 对吧？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我想要同时进行， 嗯， 我就要把这个时间算好，然后这个温度它需不需要降温、 嗯、 我大概什么时候去放进第二道菜、嗯、这个其实大概率也是你实践1到2次， 嗯， 之后你就可以无限循环。 对， 因为家庭成员他的口味呢，就是真的是分阶段的。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是很爱吃这几道菜，你就会不断的去实践它。然后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大脑记录下来也可以，或者你记在手机上面，怕忘了哦。这个我是几小时放进去的，啊，味道就非常好，然后我就知道了，这是属于我们家族的一个慢烤菜单。 对呀，所以就是比如说，你除了家庭三口人、四口人，你甚至就是说你招待朋友，你比如说尤其是那种朋友多的。我朋友还算少，我就看那个朋友多的人也很了不起。我一到周末或者一到节假日，我一招待十来个人，那十来个人呢，真的不是很好招待的。要大家都吃好的话，如果不点餐的情况下，不叫外卖的情况，或不到外面去吃，你在家里招待，我觉得这是功德一件。就是你把所有的人都招待得很开心，高高兴兴来，高高兴走，就挺了不起的。 对，这个是很考验，叫什么，这除了女主人的情商，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点，你的这个食物制作方面的 就是搭配，这就是逻辑嘛。其实人家说为什么说好多 智商要求也很高， 就女智商的，我觉得这些都有，智商肯定不会太低，是吧？ 而且又有很多朋友嘛，有很多朋友的前提就是情商应该也很好。好，那接下来的剩下的就是经验值的问题了。你们就是还是要去尝试，要迈开我们去用烤箱和慢烤的第一步。 第一步，对。 刚才还有一点我突然想到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它串味儿啊，或者怎么样，有一部分人会用锡纸。 可以的， 或那个锡纸盒， 可以吧？就是你刚才我有还有，因为就是咱们时间的缘故，我看就挺紧张。就还有一点，就是慢烤其实完全可以借助这个各种容器，甚至有些故意慢烤，它不仅是温度降下来了，它还要比如说用那种特别厚的那种铸铁锅，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西式的一个牛肉，或者说就是红酒牛炖牛肉，其实它就是慢烤。然后而且它就在那个厚的那种铸铁的容器里面还加一厚的锅盖，你只要保证你的这个容器是可以入烤箱的，能够整体都入烤箱，别你弄一个木头板，那肯定就是进烤箱就完蛋了。但是如果说你在选购，就我清楚的知道这几个就是容器是可以为我以后做烤箱料理去准备的啊，那你就可以用这些，就可以一下解决了。包括那锡纸就更不用说了，其实锡纸它其实就是隔味隔温的。 因为我最近吃了一次也是这种大聚餐的烤箱美食，是大家除了有炉子的烤串之外，就用烤箱做了其他的，像你说的虾虾呀，这些海鲜，然后呢又做了一些蔬菜，我就发现他们用那个锡纸盒 就 的隔味的效果就很好啊。我并没有觉得说先进去了一些蔬菜，然后又进去了虾，然后又进去了什么别的东西，然后出来以后串 味 儿。 对，锡纸也很好。但是锡纸就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锡纸有时候你拿出来的时候，我上次一个朋友就被烫到，就是我没有忘了叮嘱他，就是他就嘚儿去拿去了，结果从烤箱拿出来，他还戴着手套嘛，从烤箱拿出来那一瞬间，他戴着手套，还想把那个烤锡纸那个纸给掀掉，那一瞬间就被蒸汽烫到，因为那个蒸汽那个也很烫的嘛，100度以上的了，隔着手套就烫，因为它有水嘛，它就所以锡纸相对在结束的时候，大家记得扎几个孔，放放气再解开。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经验的提醒， 有 经验的提醒， 对， 因为它确实有一点没有那么隔热，但是 在慢烤的时候又那么长时间， 哦， 就是它里面融的那个热量其实很大。 但如果说类似于像你说的很厚的那个容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要是锅的话，一掀开它那个面积大，它就没有那么就像你撕开那一小角那个烫手的威力了，反而好很多。 但这些器皿都是辅助我们慢烤， 对，都可以用到的。 好，这个那器皿你觉得还有几分钟可以跟大家再细致的讲一讲吗？还是我们讲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了？ 器皿其实现在就先想到就是那个铸铁锅，就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我也不做具体品牌推荐，但是就是说那种厚壁的铸铁锅千万不要觉得厚壁的不好，厚壁的很好用。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我做慢烤的时候，我会先拿那个厚壁的铸铁锅，我先在架的炉子上面，我给它烧热了，甚至然后煎一下那个肉， 或者煎一下什么排骨，然后拿着这个铸铁锅直接搁到烤箱里。因为其实如果你拿一个就是常温的铸铁锅，你搁到烤箱里，它给且吸那个热量呢，它都吸到锅里面，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那你锅子也是跟那个差不多的温度进去了以后，就非常好吃。 这也是我们如果选择比较厚一点的容器，决定去做烤箱慢烤美食。可以提前先给它 加 个 加热， 对，这个是要跟它补充的。 锡纸嘛，反正就那么薄了，那它也不存在于说，半天都热不了的这样一个问题。就锡纸本身来说，它是很适合来做烤箱美食的吗？ 有两种人， 我感觉在其他时候好像也没有太需要它。 没有，你就是很多人就是其实不了解锡纸的真正功效，很多人认为锡纸就是一个。防粘的，我觉得这就正好反了嘛。因为防粘，我们有防粘纸，就是油纸，其实是防粘的。大家不知道，大家就觉得锡纸跟油纸是一个事儿，但事实上经常用反了。就是如果说你担心你在烤制的过程中那个油脂然后渗到就是容器，比如烤盘上，然后那个最后就揭不下来，你锡纸如果一搁上，肯定你刷洗的时候很费劲。但事实上锡纸呢，大家又不太会用。这锡纸干嘛用的？锡纸有一面是那种亮光的，有一面是哑光的。那个哑光是应该接触食物的，反光面反而是要反射热能。 哦，明白。 所以其实反光面应该是露到外面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用反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锡纸了，但是我现在想一想，我确实没有想过。就我把它从那个纸儿里边撕出来的时候，我没有 想 过一定要哪一面对接触食物。 然后你看，有时候我教同学，我说你咱们做那个戚风蛋糕，要求的就是那种软软的、细细 的， 对，蓬蓬的，有点弹弹的感觉。我说那你那个最后那个十五分钟的锡纸盖上去，绝对不能盖反，盖反就麻烦了，就没有起到那个隔热的作用。 哦，这个原则就是哑光面接触食物， 反光面接触外围。 哦，这个就是终于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给了大家干货之常识。就是锡纸 都是小事儿， 在烤箱里面运用的很多，因为然后呢，会不会突然发现可能是用错了，造成了我们的美食没有那么美味。 对，造成了，甚至就是你用错了还会造成就是该那个本来是一只美好的烤鸡，结果是烤完了以后一揭开，皮没了。 因为它那光面会反而是黏黏的。 就是你看锡纸啊，这就再多说最后一句，锡纸大家用的时候都不会折叠，对不对？ 对。 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想用锡纸去烤肉或者包着肉类的，这尤其是最后你想要光滑的这个表面的时候，稍微轻轻揉一下，让它稍微有点褶皱，然后再去包那个什么烤鸡啊，包那个什么羊腿啊。 因为这样的话，它不会整个面都接触到那个肉类。 对，它不会粘上。 哦，这也是一个生活的、 这个、对 智慧和技巧在里面。但是它防粘不是因为我们用反了，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折它。 首先就是如果你把锡纸当作完全绝对防粘，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锡纸不管这事儿。但是如果说对，但你说我手里只有锡纸，然后我又要隔温的情况下，我要把它别那么粘把的肉给粘的糊了，就是那种糊，就是那种不好看的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黑糊的意思，就那你就是稍微揉一下，让它带一点褶皱。 它就不会像光滑那样那么容易一下整面就贴上去了， 对，贴就不会贴上去了。 好，锡纸并不是防粘的，这件事儿也很重要。另外就是它是哑光面来接触食物这一边的，反光的我们就让它充分的在这个烤箱里面，就有点像反光面保护起来了食物这种感觉啊，大家记住这个画面感就可以了。好了，令人惊艳的慢烤美食今天也分享了一些，除了时间表烹饪的效果烹饪的目的也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常识。 我们甚至下次可以专门为这个慢烤再说一次，我给大家做几个食谱，然后有照片有食谱，大家就是几个典型案例吧的食谱， 很好， 大家去分享。 对，这样大家就不会说嗯，图片好像有点眼熟。我们下一次一定会用酒图让你们感受到慢烤的经验。 好，我不再偷懒了。 好的，那我们就相约下个月的某一个周二了。谢谢川静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明天下午的3:18来到的是你的故事谁的歌，欢迎大家到傍晚的时间到我的微博来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明天见喽。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